第38集，草莓。第二天一早，许少卿先醒了，他也很累，可因为上午他有个极重要的会要开，必须起床。可安里还在熟睡，看着睡得很死，一动不动，像是累坏了，他也就忍住没有弄醒他，自己先去上班了。开会的时候，他少见的开起小差，开着开着他就改变了主意，不想问安里这件事了。一来他觉得问人家的家事太多余，毕竟安里自己都从来没有提过；二来正好老爹前两天又去医院住院监测血压了，他觉得他今天可以自己先去一趟，碰运气打探一下。想到这儿，他马上给表哥江前发消息：“ 我开完会去看我爸。” 这么主动？上午红姐带他去做两个检查，中午前就能完事。 许少卿在打字好的时候，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那就拜托你多帮帮广胜，少卿。” 许少卿赶紧放下手机，向主位的老人郑重弯了下腰：“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这次的会议是在生生大厦的最顶层开的，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内部会议，他只是生生集团新商业中心开业的参与单位之一，而且也算不上重要。此时被生生集团的大老板杨之行点名，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当然，会被大老板 Q 到是另有原因的。杨之行的儿子杨广生，这人32、33岁，虽然比他爸能力差得多，但是挺能折腾的，也有自己的想法。最近迷上了开发游戏，创办了个公司，这回想趁着集团商场开业做个比较大型的推广，杨之行同意了。他对于儿子敢于主动创业这点冲劲儿还是很满意的，所以尽力支持。游戏嘉年华活动和开业购物酬宾活动结合的这个点子是从许少卿那儿来的，他自己几年前创业投过游戏开发和实体项目，现在都火了，认识很多相关的人物。杨之行知道，就有意让他带杨广生了解一下，于是这件事就拜托他来帮自己儿子来做。当然名头是归杨广生的，他可以说是纯帮忙运筹和搭桥，但海城的新项目那里，杨之行也给许少卿开了不少的绿灯，算是礼尚往来。点完许少卿的名，老杨总又交代总结了几句就散会了，带大老板先出去了，许少卿也就跟着人流走出去，没想到却让杨广生从身后重重地拍了一下，于是他站住回头跟杨广生打了招呼：“ 小杨总。” 许少卿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没说话。他知道这人看得不顺眼，因为他老爸老拿许少卿给自己儿子说事儿，怎么白手起家，怎么年少有为，老说，杨广生肯定是又逆反又不服气的。不过作为老爸，才不在乎自己儿子是不是讨厌许少卿，不服气就对了，这样才有对比心，他喜闻乐见。相顾无言数秒，杨广生突然抬手撩了他耳后的短发，许少卿一惊，下意识拍开他的手，杨广生的神情突然就变得意味深长了：“ 我以为你是禁欲系的，很会藏啊你。”“ 哈？”“ 男人嘛，人之常情，我懂的。不过，玩归玩，注意身体，不要影响工作。我知道你刚才开会的时候……” 杨广生没说完，就呵呵呵地笑了出来。许少卿看着他，有点莫名其妙。然后他嘴角抽了一下，他好像懂了。他压抑着焦躁，和杨广生不温不火地应酬了几句，两人就分开了。然后他捂着脖子，飞快地走进卫生间，四顾无人，马上对着镜子，侧脸撩起耳后的短发，好看看清楚。不出所料，一颗紫红色的草莓。“ 我操！这个蠢货！” 许少卿简直耳朵都要烧起来，他竟然给忘了，昨天陪那个傻子玩换位游戏的时候，被他给嘬了一口。真是毫无欢场上成年人的自觉呀。这个草莓的面积看起来不容小觑，过来人看一眼就能想象出昨晚他经历了什么，而他竟然大模大样地参加了个那么重要的会议。高层会议 在座的都是人精，即使暗笑，公众场合上也不会有人表现出来任何的特别，这就是最可怕的。这导致他那么久都没有从其他人身上看出自己有问题，或者这是因为他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多亏小杨总还特意来求他一下，他正气急败坏地在心里把那条蠢鱼翻来覆去的煎炒烹炸，收到一条信息，是杨广生发来的。 你要不要一起玩玩？我给你介绍几个，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是只和女生还是男女都行？怎么不说话了？ 许少卿想摔手机。这个杨广生是个典型的富二代玩咖，就是许少卿最讨厌那种不分男女，只要好看就都想玩一玩的直男，而且非常的放肆，从来不藏着掖着，没事儿还发个懂的都懂的朋友圈什么的，年纪不小，十分幼稚。 居然被这种人当成一丘之貉，真是。 不过许少卿想想自己的生活作风，好像也确实立不起牌坊。说到底，他俩算是两只性向不同但混乱程度相似的河。 最近事多。 哼，那你昨天的事儿不多。你有时候真无聊，真的。 许少卿没回，杨广生这个人老想跟他较劲，不服他却又老想往一块凑，这个行为倒是很直男，既艳强又木强。许少卿捂着脖子离开了公司大楼，开车经过药店的时候买了创可贴把草莓贴住，然后就去了医院。开着车，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另一件事上。 小朵，我很快就要见到爱的花朵了吗？他真的会在那里吗？ 差不多快到中午的时候，安理才在极度疲惫中翻开了眼皮。他一度认为自己被腰斩了，他想翻身坐起来，却发现自己感受不到下半身。安理吃痛，用胳膊撑起仅存的上一半，环顾四周，窗帘半开着投进一缕微光，从宽敞的房间里一直延伸到门廊。 不是我家，是1208。 安理的头突然也一起疼了起来，他捂着脑袋又躺了下去。他好像失去了一段记忆，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至少有一点不用猜，在1208里会感觉到疼，肯定就是跟许少卿那个了。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自己又和许少卿凑在一起了？他闭上眼睛回忆，好像真的被人剪掉了一块，不是涂抹了一块，他还是留有一些微微的印象，昨晚并不平凡。但具体的，安理的头越来越痛，就暂且放弃，挣扎着把桌上的手机拿到手里，打开微信看看。先看到的是昨晚1点多林雨给他发的信息。 李哥，你怎么还没来上班啊？李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后面还有几条语音，还有几个未接的语音通话。安理有点懵，先没回他，而是又打开了许少卿的微信。然而并没有收到许少卿给他转账啊，但是昨晚10点左右有2个语音通话，都是他拨给许少卿的。第一个人家没接，第二个1分多钟。 我打给许少卿的？我打给？不可能，怎么不记得打电话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突然给许打电话？大笨蛋，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了？快给我想，为什么要给那家伙打电话呀？这不是上赶着送上门？呸！我 安理实在想不出所以然，决定还是先离开是非之地再说。他像是一个刚做完手术7天之后第一次下床的病人一样，坚强地离开了1208，可却完全没有重获新生的感觉，只有一头乱麻。但是他却也不敢给许少卿打个电话问上一句。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